天我第一次把一个非常喜欢的女孩约出来了，看样子她好像也挺喜欢我的。我现在觉得吧，特别幸福，特别甜蜜，就像那个歌里唱的那样。送我一首歌吧。 的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 我们不在一起，我们不一样。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你是小孩，我是大人。可为什么在一首首夜歌里，我会感觉你都在我身边呢？好，再试试看。这首夜歌叫《扑火》。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，只不只想拥有你的微笑。自尊丢到墙角，掏出所有的好，你还是不开，你还是不要。每天都有梦在心里头死掉，我自己对自己大声咆哮。人太终于感觉就能好好思考，我痛得想哭却傻傻的笑。 这女孩一夜

我是一个公司的职员，现在还在加班呢，挺晚的了。最近公司一下子给了我好几个项目，人手不够嘛，哎呀，都有点忙不过来了。你说吧，我妈还天天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哪天回去看她。我是想回去看她呀，可是你看我现在都忙成这样了，哪有时间看她呀？我其实，哎呀，也就希望她能够多理解理解我吧。要不替我送他一首歌，希望他今天做个好梦。 你睡着了，手掌紧握，脸颊上有浅浅酒窝。在这一刻，我看着你，好多话想说给你听。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，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？你不再想让我牵你的手，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。你也会爱上一个人，付出很多很多，你也会守着秘密不肯告诉我。在一个夜晚倚着我的肩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一整夜。和你一样，我也不懂未来还有什么，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。脸颊上有浅浅酒窝，在这一刻我看着你，好多话想说给你听。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，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？你不再想让我握你的手，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。 觉做城市的旅行。 午夜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。在这城市里，我坚持地相信，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同源事情，怀着相识频率，在某站寂寞的出口，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却又无能，不相信爱和了解真的还是有距离。两个人渴望能生活在一起，需要的不只是感情。关于那个你最在乎的梦境，很抱歉，终究还是进不去。但我们曾为爱的人而努力，回想起再遗憾也美丽。 静的一首歌叫《你不快乐，我会难过》。这又是一句谎话，至少后来证明是假的。你的不快乐只有你知道，他的难过是想告诉你他很有同情心，他可以为你做一切。他说你就像阳光下的星星，听听，阳光下的星星，你能看见吗？在哪儿呢？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，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，恍然你又在身旁，笑容星一样明亮，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，你说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，我们风叹息又怎么为呢，你只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别犯傻，哦，窗外天空晴朗， 铺就的美丽夜空中尽情翱翔。 好久不见你。 淳朴的形象，夹在寂寞被释放。